第43集。这个郑永年逃得倒是够快。 路上，陆时琛拿出手机来搜索国际航班信息。 查到了，下午4:55有一趟国际航班，如果郑永年没有赶上的话，就很有可能要乘坐晚上7:45的这一趟航班了。 孟昭一踩油门，直奔机场的方向。 协查通告已经发下去了，7:45那趟他肯定是坐不上了。 夜色浓黑，通往机场的道路上车辆稀少，一片寂静。孟昭一路加速，将原本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压缩到了20几分钟。 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，您乘坐的中国东方航空 MU6652次航班由于航路管制，目前无法登机，请您耐心等待，谢谢。 孟昭和陆时琛大步地走进了机场，机场分局的警察正穿梭在大厅内部，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搜寻着郑永年的身影。分局行动队长见孟昭过来，向他汇报着目前的情况。 孟队，机场所有闸门都已经关闭了，每处出口都安排了2名警察负责核实身份，其他警察负责在厅内进行搜捕。 孟昭应了一声，然后和陆时琛一起在厅内到处的走动着，搜索着郑永年的身影。偌大的机场内，密集的人群在一刻不停地流动着，因为所有登机口闸门突然关闭，航班全部延误，大厅之内充斥着乘客们的焦躁情绪。有几位乘客在服务台跟工作人员大声地争论着，将3层楼都转了一遍，警察们仍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。 难道郑永年没来机场？ 孟昭的视线掠过人群，盯紧着每一个人的脸。就在这时，陆时琛忽然说： 孟昭，看那里。 孟昭顺着陆时琛的视线看下去，就在空旷的夜色里，机场停车场的东北角落，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正躲在一辆车后，形迹可疑。能够看出来，这个男人应该是在刻意的回避附近警察的视线，伺机而动。孟昭神色一凛， 抓住他。 孟昭和陆时琛迅速地追了出去，其他警察见状也立刻跟了上去。等他们到那辆车附近的时候，那个可疑的男人竟然没有了踪影，不过短短几十秒的时间。孟昭对着对讲机说： 注意注意，没跑远赶紧搜，所有人都出来，全员散开，封堵机场各个角落，绝不能让人跑了。 附近除了车没有什么遮挡物，他能藏到哪儿去？ 突然，孟昭看到在停车场的最西面，一个匍匐着的身影忽然全力向西南方向冲了出去。 这个郑永年竟然在车底下一路匍匐爬到了另一边。 见此情景，大家都全力朝目标追赶去。与此同时，孟昭立刻用对讲机召集在西南方向驻守的警察前来围堵。离机场主要区域越远，路灯就越稀少，再加上目标身着黑衣，身影越发的不清晰，孟昭和陆时琛追起来并不轻松。不过目标已经在他们的追赶之下逐渐被逼入机场的西南角，那是一片空岗员工的宿舍楼，是没有出口的死角。见无处可逃，男人只能一头扎进宿舍楼，沿着消防楼梯通道没命地往上逃去。2层、3层、4层，到顶楼的时候，男人已经无路可走。他没有多想，一把打开了眼前的大门，而陆时琛一直紧追其后。在那个男人打开大门的一刹那，陆时琛终于看清了那个男人，他正是铭记电视台的台长郑永年。在天台上，陆时琛回头望了一眼， 孟昭呢？ 刚刚他和孟昭在追赶的过程之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散了。而就在他的前方不远处，郑永年步步后退，一点一点地靠近天台的边沿。意识到郑永年想要自杀，陆时琛顾不得想其他的事儿了。赵云华的死状还在眼前，一旦郑永年跌落楼下，线索又将中断。此时50多岁的电视台台长上气不接下气，看上去颇为狼狈，但是他仍然勉力维持着体面，看着陆时琛说， 你别过来，我会跳下去啊。 为什么要逃？ 我不逃，难道等你们来抓我吗？ 你这是在不打自招。 你不要逼我，我知道你想从我身上问出什么，你再往前一步我就立刻跳下去。 跳不跳随你，我不是警察，你的生命跟我毫无关系，而且我见过自杀的人，真正想跳下去的人不会是你这个样子的。 郑永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后，离地面3-4十米的距离，让他在恐惧之中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一步。 你不是警察？那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追我？ 陆时琛并没有回答，只是看着郑永年，语调平静地说， 你这一跳未必是解脱，机场周边的建筑高度有限，3-4十米的距离，可能死也可能残废。 就在这时，陆时琛的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陆时琛知道是孟昭赶过来了。郑永年的神经再次绷紧，他警惕地看着走上天台的孟昭。 就算想自杀，死前应该也有想见的人吧。 孟昭站在陆时琛的身旁，把自己的手机放在地面上，用力往前一推，手机随之滑到了郑永年的脚下。 爸，你在哪儿？ 手机正在进行视频通话，屏幕上郑永年的女儿正神色焦急，怀中正抱着郑永年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女儿。郑永年看着屏幕上的两个人，手微微地颤抖起来。此时年轻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， 爸，你不要死。 郑永年没说话，嘴唇连带着下巴都开始微微的发抖。郑永年的女儿落了泪， 爸，你不要死，不管你做了什么错事，事情都没有到那个地步，你先活下去。 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她怀里的婴儿也开始剧烈的哭起来。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儿，两行泪沿着郑永年衰老的脸颊滑落了下来。虽然眼前这个男人让孟昭极其恶心，可是此刻他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情绪。 你这意思对他们来说可是一辈子的耻辱。 郑永年的目光从手机屏幕上移开，他缓了缓自己的情绪说， 我不死就要继续面对这件事，他们一样会被钉在耻辱柱上。 哼，有些事情虽然不可原谅，但多少还有挽回的余地，你可以选择接下来活得不那么耻辱。 孟昭知道如果郑永年活下来，可能会给这案子带来超出预期的进展，所以自己必须劝郑永年活下来。 想想你当初进入媒体行业的初心，你不会一开始就是这样的，如果你的良心还没有彻底消失，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 孟昭的最后一句话唤起了郑永年从业30多年的回忆，曾几何时他也意气风发过，像个毛头小子一样的拿着话筒到处揭露社会的不公和阴暗。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迈出那错误的一步的呢？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放下话筒，也背弃了自己的良知，接受了那唾手可得的一切的呢？脚下的手机里，年轻女人和稚嫩的婴儿的哭声混杂在一起，让郑永年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继而郑永年想到即将接受公众审判的那种绝望，想到家人要为自己承受的一切耻辱， 郑永年闭上眼睛，后退一步，一脚踏空。 不要！ 这一瞬像极了赵云华自杀时的一幕。孟昭和陆时琛刹那之间冲过去，试图拉住郑永年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郑永年已经跳下去了。孟昭向前走了一步，陆时琛下意识地握住了他的手。在天台的边沿，孟昭看向了楼下，地面上巨大的气垫床接住了郑永年。周奇阳冲着孟昭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孟昭闭上眼，长舒了一口气。 这次总算赶上了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